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司马相如饿了几天肚子，称病从皇宫辞职，马上就打点行装投奔了梁王。梁王收下了他，司马相如也在这儿混出了一些名声，费劲巴拉的终于过上好日子了。可没成想，还没几年呢，主子梁王驾崩了，门客们一哄而散，司马相如也跟大廖回家了。回到家里头，等着他的只有几间破房子。在梁王驾前，司马相如可是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，现在一下子让他吃糠咽菜，先不说这生活质量差了不少，一时半会儿的他这心里头没法接受，这郁郁寡欢的在家里这么耗着，他也受不了啊。原本他是个喜欢吟诗作赋的侍卫，投奔明主却遭遇遣散。原本他是一个守寡的富家千金，一场宴会却改变了他的命运。落魄才子和传世名琴，一出琴挑牵出一段千古佳话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古代爱情经典《凤求凰》第二集。司马相如做梁王门客的时候，靠词赋吃饭。这诗词歌赋在当时啊是高档的娱乐，一般老百姓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，您别说作赋了，有的老百姓啊连名都不会写。司马相如这摊活只能是在王公贵族家里才能派上用场，平头老百姓根本用不着。做门客，饭桌上有肉，出门有车，吃穿不愁，梁王赏赐金银，按说您总能留下一点吧。可这司马相如的钱袋子比脸还干净，这些钱呢早就随手花了，他不存钱。是个人都知道要面子，更何况这些门客之间暗地里头啊都较着劲呢。今儿个他买了一块玉佩，明天呢他就得买个玳瑁，这排场上啊谁也不能输给谁。可现如今梁王死了，门客一哄而散，都自己奔前程去了，有钱没钱都得走。司马相如没办法，只好先回到家里了。父母早就不在了，远远的看见自家的房子，这些年都没回来了，这几间房子风吹雨淋的，现如今是又破又旧。推开院门，呵，没膝盖的野草啊，房子多年没人住，倒是便宜了耗子了，房梁上地下来回窜，甭说是冷锅冷灶了，连灶台都塌了。俗话说得好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。司马相如看到此番凄凉的景象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心说，哎呀，父母已不在了，我呀还是出门让朋友帮我找找门路吧。司马相如在家里勉强收拾了一块能躺的地方，凑合着睡了一宿。 这一天晚上，司马相如翻来覆去的也没睡着，他想起了自己的老朋友王吉，听说他现在混得不错，我得找他去。第二天，司马相如修书一封，只说自己要去拜访老朋友。没有几天，回信就到了，王吉热烈欢迎。拿着回信，这司马相如赶紧找出一身好衣服。当初梁王赏赐的这些华贵的服装啊，他没舍得当，说是去投靠朋友，那也不能让别人把自己看低了呀。穿着这身华贵的衣服，拿出吃饭的钱，打一辆马车，这一路上忍饥挨饿的，这司马相如就来到了临邛县。司马相如的老朋友王吉正是这临邛县的县令，虽说官当的不大，可人家毕竟是地方上的一把手啊，这手里头有实权，吃香的喝辣的自然不在话下。那么司马相如跟着他又能否东山再起呢？听说司马相如来了，这王吉赶紧亲自出门迎接。司马相如表面上说是来拜访老朋友，其实啊，人家王吉早就知道他是走投无路了，来投奔自己的。梁王驾崩谁都知道，作为梁王的门客，那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临邛是个小地方，在这儿啊，像司马相如这样进过宫，在王府做过门客的，找不出第二个来。再加上昔日老朋友的情谊，所以这接待马虎不得。一见到司马相如，果不其然，光是人家这一身衣服，少说得值个几十两金子。王吉立马乐了，哎呦，老朋友啊，初次造访，招待不周，还望海涵呐。司马相如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淡淡一笑，施礼问好。王吉马上安排一桌酒席为老朋友接风，这酒席设在一个小院子里边，满满一桌子鸡鸭鱼肉，样样齐全，县令亲自作陪。来人呐，快给客人倒酒。司马兄啊，你我二人几年不曾相见了，今天一定要好好叙叙旧，来，小弟先敬你一杯。司马相如也拿起酒杯来，王兄啊，几年不见，你过得可好啊？自打我进了宫，整天跟在皇上身边，也一直没腾出时间了。后来跟着梁王离这儿更远了，也没时间过来。转眼这么些年过去了，时间过得真快呀。两个人一饮而尽，王吉咂摸咂摸嘴儿，我呀，这辈子也就在临邛县闹腾了。这一个小县整天事儿也特多，缠的人呢分不开身。司马兄近些年可是名声大噪，老朋友我可是望尘莫及呀。一听这话，司马相如在心里头是苦笑了几声，心想，我过得好，我这连饭都快吃不上了，那些虚名又有什么用啊？心里头苦，这表面上不能露出来，还得是阳光灿烂的，哈哈。梁王驾崩之后，我们这些门客就各奔东西了，他们有叫我一同发展的，我嫌累，先行回家休息两天，这段时间看看朋友，享受一下闲云野鹤的生活，什么功名利禄的先放一边再说吧。王吉点点头，难得司马兄有此等的闲情雅致，来，今天你我二人，咱们来个一醉方休。二人推杯换盏饮流灵，一会儿就喝得晕头转向，面色发红，这话也是越说越投机。酒桌上，司马相如可是一点落魄的样都没有，张口皇上，闭口封王，那潇洒劲儿，看得王吉两眼发直，心里暗自琢磨，别看我这兄弟现在落魄了，没准将来还能有一步好棋呢。 很快一坛子酒见底儿了，这两位也喝得满身酒气，脚下打晃，天下大事之类的都扯完了，两个人越说越近乎，开始说起了家长里短。这王吉打着酒嗝，拍着司马相如的肩膀，司马兄啊，不知道司马兄可否婚配呀、啊？内人现在何处啊？司马相如喝的也是面红耳赤，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说来惭愧啊，三十而立啊，我到现在还没成家呢，前些年忙，后来父母过世了，也没人给张罗，我自己就凑合着过呗。哎，这事儿啊用不着着急，司马兄弟才高八斗，不知道有多少千金大小姐都排队等着你呢，这几天呢你就先住在我的这儿，有合适的姑娘啊我就帮你学摸着。司马相如听到这儿一愣，心说我这工作还没着落呢，拿什么养活人家呀？可是王大人一番好意也抹不开这个面儿啊，只好跟着打马虎眼啊，这种私事怎么好意思劳烦老兄你呢？王吉赶忙摆摆手，不碍事，包到我身上，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。得，就这一下，司马相如啊还不好说什么了，给砸瓷似的。打着哈哈，两个人继续喝酒。这天晚上，王吉把司马相如安排在县衙的小招待所里，司马相如就在这儿住下来了。司马相如来的时候，这架势够气派的，毕竟是从王府出来的人，面上摆谱这点事儿啊，比地方上的人更会做。他一来到临邛县，就把整个县城都轰动了，街上大伙扯闲篇都是这事儿。哎，我听说昨天那辆马车里头坐的大才子就是司马相如啊，人家皇宫王府都去过，而且长得是一表人才，怪不得县令亲自出来迎接呢。当时啊，皇上主张的是重农抑商，朝廷重视耕田种地的，对商业没什么兴趣。可临邛这个地方不一样，工商业特别发达，尤其是铸铁和酿酒的，这县里头头号富翁全是干这行的。有富豪，这县里头的财政自然宽裕，县令王吉跟这些大富豪走得很近，这些人时不常的就聚在一起吃吃喝喝。临邛县头号富豪卓王孙家里世代做铸铁生意，卓王孙掌握着当时最先进的冶铁技术，他们家招募了大量的平民去开矿炼铁做工具，这生意一直做到云南。卓王孙这个人头脑灵活，赶上盛世，加上会经营，很快就发家致富了。据说当时他们家雇着上千号人干活，这搁到现在啊，不说是上市公司，那也得是一大规模的集团公司了。自然的，这卓王孙也听说了司马相如。一开始财大气粗的卓王孙呢，根本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。可万万没想到，日后这个人竟然会跟自己的闺女扯上了关系。县令王吉有心拉司马相如一把，可是怎么个帮法呢？这天王吉去卓王孙家里赴宴，这灵感突然来了。哎，这卓王孙的闺女年纪轻轻的守了寡，听说这姑娘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尤其是精通音乐，这点跟司马相如倒是挺般配的。他们一个是落魄才子，一个是富家千金，要是把这二位撮合到一块儿，这岂不是一桩两全其美的好事儿吗？可是转脸一想，人家卓王孙有钱有势，家里头什么都不缺，我这兄弟可是连份正经工作都没有，就凭着那几篇词赋，这卓王孙能答应吗？再说了，我兄弟也是一表人才的帅哥，又是头婚，让他娶一寡妇，他能同意吗？不行，这事儿啊，我还得好好合计合计。 这顿饭王吉吃的心不在焉，一吃完饭他急匆匆地赶到招待所，进门脱口而出：司马兄啊，我可算是给你找到了一桩好姻缘了。司马相如闻听此言，嗡，这脑袋都大了。可是人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您不能不接话给人撂这儿啊。哦，多谢王兄美意。这王吉乐呵呵地坐到司马相如身边：我告诉你吧，我给你介绍的这位姑娘啊，可是巨富卓王孙的宝贝闺女，人家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而且是爱好音乐。你们一个是大才子，一个是多情的富家千金，这对姻缘可是天注定的美满姻缘呐。司马相如一听啊，富家女还爱好音乐，这可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。你说这姑娘叫什么？一看司马相如有这反应了，王吉心里有谱了。别着急啊，人家名叫卓文君，你听听人家这名字起得多么的清雅呀。这姑娘是人如其名，饱读诗书，在县城里边可是个出了名的美女加才女呀。司马相如这嘴里念叨着姑娘的名字：卓文君。嗯，这名字确实雅致。可是不瞒兄弟说，小弟我现在这样，人家能看上我吗？王吉一听这话就乐了：这有什么呀，难道兄弟你的才华还不够资本吗？你放心，这事儿我早就想好了，咱俩呀就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。王吉甫在司马相如耳边小声的嘀咕了一阵，说完了他抬起头来拍拍司马相如的肩膀：这事儿成与不成可还得看兄弟你了，记住我跟你说的，千万别忘了。撂下话，这王吉风风火火的走了。打这儿之后，王吉是三天两头的往这司马相如这跑，时间一长，司马相如啊还不乐意了，干脆说自己病了，闭门不见。这可是真够怪的。县令大人亲自登门，这司马相如竟然闭门不见，这件事儿在临邛县就嚷嚷开了。这天王吉跟卓王孙一块吃饭，卓王孙也好奇啊，饭桌上就问起来了：县令大人，这司马相如到底是什么人物？你亲自去看望他，他竟然连门都不出，这人也太清高了吧。王吉连忙摆摆手：哎，这您可就有所不知了，这司马相如是我的故交，也是个大才子，文人嘛，难免有点小脾气，如果您看过他的词赋，这点闭门羹也就算不得什么了。卓王孙闻听此言，心里大吃一惊，心想着司马相如真这么厉害，听他这么一说呀，我倒是想要见见了。王吉看出了卓王孙的心意，微微一笑：这司马相如啊可不好请，我看呢，咱这样，改天选个日子，我把县里的文化名人都请来，让大伙交流交流，您看如何呀？县令的建议，这卓王孙当然不好驳面了。再者说，他虽然不爱附庸风雅，可那个时候商人的地位不高，也缺少书卷气，结交社会名流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很快，这临邛县首富就发出了100多张请帖，请柬邀请县里的名流到家里小叙。当然了，这顿饭的重头戏是县令王吉和司马相如。到了请客这天，文化名人早早的都来了，中午快到饭点了，县令王吉也来了，主厅的长桌坐满了人，就等着司马相如了。日头当中，大伙聊得热火朝天，说一阵儿，瞧瞧后边怎么还不上菜呀、啊？再聊一阵儿，还没动静。大伙饿得前心贴后背的，有那忍不住的 直接找卓王孙问去了，什么时候开饭呢？卓王孙看看县令，王大人，您看要不然咱们现在先上菜。王吉拿眼扫了一下四周，不对呀，这司马先生怎么没来呀？这事儿闹的。说着，这县令把椅子往后一推，起身吩咐下人，备下马车，我要亲自去请司马先生。王吉登上马车，众目睽睽之下请人去了。大伙一看县长都走了，咱也别动筷子了，只能坐那干耗着。这顿饭呢，是从中午溜溜等到了太阳偏西，这才听见马车回来。神秘的大人物司马相如终于是前来赴宴。司马相如一来，美酒佳肴都上来了，有肉吃，有酒喝，这卓王孙家里的气氛是异常热闹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就在兴致正高的时候，卓王孙一举酒杯，司马先生，在下听说先生精通音律，今天这皓月当空，美景在前，先生可否献曲一首，让我们一饱耳福呢？大伙一听这话，也都不吃饭了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司马相如，等他弹琴，倒要见识一下这位大才子有何过人之处，司马相如这现场音乐会到底开得怎么样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时间它总说谎，我从不 梦想路上携手同行。